一曲只猜过中笑或泪，在心中偷结聚。旧人回夜里，总跟他相对，敲红铃共唱恩义永许。一曲只猜记一世浪漫，历风波不变淡。但是这夜晚，相思曲终散，何时他总不返？凡人在世间，从来难觅你，十郎伴更加难觅是黄沙，小玉却未能情由浓烈转淡，错爱也是爱，今生失去他，怎可以习惯？中山或醉，是相思的眼泪。世扬已逝去，醉怎么可醉？热情为这戏曲内寄居。一曲只猜记一世浪漫，历风波不变淡。但是这夜晚，相思曲终散，何时他总不返？凡人在世间，从来难觅你，十郎但更加难觅是黄沙，小玉却未能情由浓烈转淡，错爱也是爱，今生失去他怎可以习惯？